一片千里

师妹，今日

是 No!

登基，董事受令迎请文姬归汉，明日就要登城，多蒙左贤王深明大义，肝胆相照，请受董事一拜。 Thank you.